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Happy Friday 啦！咁啊，繼續都有熱血世界盃嘅 新世紀， 嗱咪嘉賓接棒啊嘛！咁啊，今日咧其實嚟到我哋即係呢一輯節目嘅第五集啦，咁啊繼續會同大家講嚟剩翻嗰幾嗰啲球隊咧，其實都好多亮點值得大家講，譬如話阿根廷啊、美國、墨西哥啊，甚至乎哥斯達黎加啦，好多大家係覺得喜出望外嘅球隊啦。咁今日都會同大家繼續講翻佢啦。咁先同大家講一講今日嘅主持陣容先啦。咁先有Kenny 啦、Gary 啦，有我紅魔仔啦，有啊 York 啦，同埋沙比嘅。即係今日其實我覺得入翻嚟呢個，我自己又好耐冇入過嚟呢一個室咧， 有啲陌生啊， 特別興奮啊，真 有啲著咗腿落下手啊，真係。 唔係 Kenny 係第一次， 我第一次入嚟啊，係啊，冇錯，行咗入嚟好耐啊。 有冇覺得有啲緊張或者興奮嘅嘛？ 我睇翻啲留言，似乎喺呢度做咧，大家個 feel 仲好啲喎，係啊。 唔係，但係都係呢個 backdrop 咯，呢個 backdrop 真係陪咗我哋一個月啊，世界盃啊，嚟緊可能會唔捨得，因為冇咗佢。即係大家如果要睇咧， 拎翻屋企。 係咯，唔介意即係每日。 好，你唔介意啊？我幫你 call 的士。 冇得的士搞唔掂啊！一點點點好啦。幫你抬回家 好啦，咁先入正題啦。咁嗱，今日其實我諗我哋主膽都要講一講話，即係重點講一講阿根廷呢隊波啦。其實好多時大家我哋之前可能都會聽到節目，不論喺早晨節目或者夜晚節目都討論過話美斯。即是在阿根廷這隊球隊是不是一人球隊呢，大家會批評說美斯今屆表現覺得麻麻地，但他入了那麼多球還有也帶領到阿根廷叫做入到去決賽，其實即這隊球隊大家覺得值不值得入到決賽或者表現如何呢，可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啦。首先不如講一講分組形式，其實一開始小組賽已經有些甜頭了，阿根廷即首先他的同組有波斯尼亞、尼亞里亞和伊朗，其實三隊來說實力相對，大家一看就已經知道我覺得阿根廷會守明出線的了，即是個勢力擺到明就是睇高睇高的，最後也都是贏曬咁多場啦。 但 係 都唔係嘅，你話第一場對波斯尼亞，唔係波斯尼亞，即係嗰場波啊，旁證咧誤判咗，咁其實對阿根廷都有相當大嘅威脅嘅嗰場波，係咪先？你對第二場對伊朗。即係唔係美斯，真係一個世界波啊！真係 夠全家喎， 就真係問水啊！真係 伊朗有權攞個十二碼，我攞唔到啊！ 再俾下反擊都爭啲， 伊朗都有好多下反擊係靠羅美奧， 係啊，真係靠 嚟關頭。 唔係真係都係蝦嘢啊！第二場 即係我自己睇，其實如果咁講啦，整體一路贏咧，阿根廷咧，其實咁多場波，大家會記得我哋成日都提住話，阿根廷每一場贏都係險勝嘅啫，贏一球，即係又唔係贏得多，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好驚險嘅啫，即係甚至乎可能去到大家最記得可能就對住荷蘭嗰場都係要去到加時十二碼先分勝負啦。咁但係整體嚟講，由開頭到一路打落去，我又覺得未去到話十分之好，反而表現好啲咧，又唔係美斯喎。是迪馬利亞，我覺得就搶眼很多嘅。但美斯，你話佢即係表現有球又覺得不積極啊，或者有人覺得話佢係咪受傷咧，所以就踢得不好喎。咁但係走咗出嚟咧，好往往啲入波自勝入波或者助攻又係佢做出嚟嘅，即係變相好似 大家如果有啲球迷可能覺得凌晨睇唔到場波啦，攰啦，睇精華嘅話咧，啱啱我見到精華又係美斯喎，就覺得哇美斯好勁啊！甚至乎喺個 FIFA 啊嗰啲或者排行榜嗰啲分數上面咧，美斯又成日攞 MVP 噶嘛，即係變咗做數據。咁但係有時候即係一個人啦，係咪即係淨係淨係全場波一腳好波已經夠曬咧？如果即係好似美斯咁帶入打入決賽喎， 但係如果你係嗰球波，好似你係決賽嘅話，你加埋決賽有球，即係一開波嗰時候對阿根廷有機會佢如果他成日都入嘅話，佢就英雄。 下半場開波嘛，係啊，冇錯。 英雄嚟嘅，如果你嗱你呢一波加埋曬，你唔係英雄，唔使而家大家咁講話佢係咪話場上乜嘢？但係其實你見佢喺世界盃嚟，即係打咗咁耐，每一場佢其實除咗四強之外，四場更加叫做。即係個狀態更加跑步啲嘅話，其實佢決賽佢有個嗰個效果出到嚟。所以但係之前嗰幾咁多場波加包括小組賽同埋分組賽咧，佢係有幾分鐘嘅好勁嘅作用。當然小組賽每一場呢入波，即係救翻個球隊翻嚟咯。咁你睇呢方面嗰個表現係咪話值得即係將美斯贊中？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就係你攞其他即係咁多年，大家睇佢嗰個眼光即係睇佢嗰個判斷就係。不應該是咁多咯，應該是更加多嘛。 我見到有球迷即係陰謀論啲咁講啦，就話其實美斯咧，即係可能大家覺得佢球場上冇咁積極啦，表現或者有少少散步嘅感覺啦，散步底呢個稱號就係咁嚟噶啦。就即係有人就話，其實係教練沙比拿嘅部署嚟嘅，就話叫佢 啊嗰邊有 即係行慢啲，即係特登可能慢，等你啲球員又唔知點跟佢。總之你都要有人幫人 mark 佢噶。反而分散令到可能迪馬利亞、納維斯或者希古恩更加多機會去。大家同唔同意呢一個論點？即係特登佢就唔係點樣走嘅。 呢、這個我同意啊！你特別即係四強嗰陣時候，佢拉啲人咧，甚至乎決賽就唔好睇到。但係四強嗰時候，大家見到的局咧，就係俾人批評到咧，就係臨尾加時有最後五分鐘對荷蘭嘅時候有嘢爆落底，然之後傳咗出嚟俾 麥斯洛迪古斯射失嗰球， 係啦嗰球係最嗰嗰幾分鐘。但係嗰場波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佢係全場咧基本上有一個有至兩個人跟住佢，而家佢一喺邊路嘅大波嘅話，就算喺中間大波一攆埋佢成三至四個人嘅全場波，佢係拉咗好多人過嚟，同埋四強嗰場波咧見到我見到有個。開始有個局出嚟，那個局是什麼呢？其實他對荷蘭場波呢，我是見到其實是你有時候整隊波開始有個格局打出嚟啦。嗰場波我俾到我感覺係乜咧？美斯變咗係意大利嘅派路，即係等同於佢英格蘭對意大利第一場波嗰個派路嗰個作用。即係成隊波跟繞住阿美斯作為一個中心點去走。咁之前點解冇咧？所以點解我覺得冇呢種個格局出嚟咧？即係因為我之前成日都講阿迪馬利亞係好單丁一個人嚟，因為佢成日自己個人性格好大，所以係配合唔到。反而我覺得係阿迪馬利亞離開咗之後，即係傷出人。唔係嗰啲人， 傷出 之後就真係見到隊波就圍住美斯走，特別其實阿拿維斯咧呢個人，其實我覺得佢係配任何風格嘅個球員，佢都配合到。 跟住佢係比較 team player 啲，佢係負責做啲大家叫操活啦，或者啲 大家會跟住到美斯走咯。所以嗰個格局出到嚟，同埋美斯真係拉走咗二三條，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就係咯，決賽都大。 我覺得我同意沙比講嘅就係咧，真係如果你話佢係咪好似意大利嘅派路咧，我覺得未完全似嘅。 但係 你對比翻可能 有個局喺度出嚟。 對比翻可能阿根廷對住比利時場波咧，之前或者往即係之前小組賽嗰啲咧，其實我見到有時候大家阿根廷啲球員咧，啲波上嘅時候唔一定派俾美斯先嘅，就係可能側邊啊迪馬利亞或者阿古路嗰啲去先嘅。咁佢就美斯就會唔去啦。所以我成日嗰陣時批評就話佢就唔係好積極，即係總之個波唔係由佢發動咧，佢就唔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後面可能迪馬利亞傷咗之後咧，好多波大家可能後面啊。萨巴列达啊，或者系卢祖或者系加雷嗰啲一攞波加高啊，瓦斯查兰奴嗰啲咧，一攞波第一下都会可能揾咗美斯先嘅，咁就似意大利嘅派路啦，即系大家揾第一点发动。 系啊，同埋点解我觉得话嗰个理论成立咧？要睇决赛咧，佢喺成个场除咗跟翻佢中间，即系俾人哋俾波派波俾佢，即系队友俾波派波又。派波俾佢，跟住佢派翻波俾人之外咧，佢有位其實佢其實可以帶波上去爆佢。其實俾荷蘭係荷蘭，大家見到一次，但係對德國嗰場波係唔止。所以我呢啲係佢教練落到落波打 嗰場波個形勢啊，德國始終都係打主攻少少嘅球隊，即係比美斯係多啲空位。你見到德國嘅後防，你即係。 你見到那兩個中堅，那兩個中堅都已經被美斯爆到傻了，即是他即是狀態不 fit 而已，如果 fit 呢、其實上半場初段已經可以入到球 了。阿根廷如果你說決賽對著德國，有少少即係蝕底啲，就係佢哋之前嗰啲比賽係打加時嗰啲打成捉曬，真係扯到盡嘅都係。但係喺初段其實好成功噶嘛。如果唔係唔好彩嘅話，我覺得入咗領先咗德國咧，德國就賴嘢噶啦。即係你見到德國當然初段就有少少，我覺得係有少少就失咗方寸啦，俾阿根廷突然間可以咁樣講。 佢哋都估唔到阿根廷會咁快嘅， 打得咁好。咁但係去到後面，我覺得可能下半場開始咧，其實已經德國開始係引你啲阿根廷球員上嚟啦。我見到有其中一個攻勢係差唔多，我記得係嗰陣時德國就係差唔多打下打反擊嘅，引到你阿根廷球員咧係十一個人咧，即係唔計埋龍門十個啦，有八個球員阿根廷嘅球員啦，係過咗半場嘅，即係冚到上面，其實就變咗德國反而可以將計就計，就引翻你落嚟，我就打反擊。 講美斯嗰個問題咧，我記得係有記者影到張相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佢張，就係德國對德國嗰場波咧係下半場唔知幾時影到嘅嘔嘅，直情 有吐物出嚟。 白色一套偶像物出嚟，我之後早幾日我哋做其中一集節目，做完之後同阿近傾過啦，嗰陣食緊嘢，我問佢其實佢係咪真係有嘢咧？阿近原來講過一樣嘢， 阿近係咪住佢隔離 嘅？阿近原來講過一樣嘢，話美斯係身體上即係可能之前佢醫個侏儒症嗰啲嘢， 有咩反應？ 原來係阿哥迪奧拿嗰個時代嗰陣時同佢講要去。遵從一樣嘢就一定要跟住嗰個食療，但係阿美斯好似近期咧，即係好似佢同哥迪奧拿些少摩擦，但唔好跟佢個食療，包括好似有啲有啲嘢佢叫佢唔好食嘅，你要食，有陣時啲汽水啲， 即 係 要戒口。 佢係代言，佢係代言百事，可能成日都要飲。 代言薯片，薯片同百事啊， 呢個就要即係可能係 真係唔知啊， 食咗唔 該。唔係咁，你呢啲都係因為哥迪奧拿教巴塞隆拿後段，美斯都已經係一個。球王已經拿了足球先生的球員啦，佢開始個態度都開始有少少大牌啦，咁佢唔跟哥迪奧拿嗰套都好正常嘅。 我哋方話撐少少美斯嘅，即係我睇過一篇一啲可能阿根廷球迷對於美斯可能話支持佢嘅一啲文章，我睇過佢話，當數以千萬計嘅阿根廷人咧為即係阿根廷入一球波好狂喜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覺得美斯唔係特別開心嘅啫，因為佢就佢踢波嘅時候咧個壓力實在太大啦，因為佢譬如今場波入咗一球致勝波，佢下一場咧佢要點樣證明自己嘅身價啫？佢踢得更加好，即係。球王已經踢得好好啦，明明攞好九分嘅啦，你要攞九點五或者攞十分嘅， 但係呢啲 即係雞蛋裏挑骨頭嘅事，就係佢壓力太大。 你壓力大係呢個真係真嘅，你即係如果你去到美斯，即係佢咁嘅級數同埋去埋決賽，但係你要唔好記得一樣嘢喎，就係因為你人哋都俾個球王你名，甚至乎啦，你爭個世界盃你真係球王啦。 嗯， 但係你真係要承受到呢啲壓力，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嘅。 呢啲係外界普遍認為一定美斯做到啦，咁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過啦。喂，其實你可以做多啲嘢證明你自己嘅身價，但係你一路喺個由分組賽至四強。個表現不成比例， 但係即係可能你話比較一下咧，就係即係美斯另一個就可能 C 朗攞出嚟。 哎，我就係想 就話 C 朗做隊長，可能啲隊友不給力啦，即係比嗰啲可能傻傻地啦。跟住之後，跟住有好多球員傷，佢自己又傷傷地嘅時候，佢都會湧向前嘅。咁但係偏偏帶出嚟隊波又已經少咗， 而家你就係 反而阿根廷入決賽。 我就想話就係揾佢呢個好對手講咧。你見阿 C 朗佢喺世界盃嗰個表現咧，同美斯真係完全唔同喎。兩嗱你即係攞大家嗰吸引力嚟講，其實佢嘅壓力一定唔細過你。 嗯，你見到 C 朗三場嘅分組賽其實都搏老命，即係 大踢得唔好， 即係可以你話可以單天保至尊啊！射波係佢，交波係佢，即係成個葡萄牙進攻都圍 繞 葡萄牙係佢做嘅。 喂，大佬，我見到葡萄牙前鋒曉高艾美，但我見親都嬲嘅。 喂， 所以佢咪要做更加多嘢咯？ 斯迪加係咯，仲要出埋個艾達出嚟。 個人個喺世界盃表現咧，你會覺得阿 C 朗咧係享受個世界盃同埋。佢要蘇自己， 佢投入咗呢個國家隊同埋呢個比賽。 美斯就係唔知點解啊，覺得佢上咗啲嘢好似執補，想有啲人想避咁，同埋都影到有張相咧，又係決賽嗰日咧，就馬斯查奴叫曬班人過嚟， 佢行開啊嘛， 行開做咩咧？ 我成日都話噶，你隊波裡面你有個隊長俾張個美斯，但係真正嘅隊長我一兩都覺得係馬斯查奴嚟。 但係係咪真係佢？不享受呢個世界盃的過程咧，那個投入度不足。 我諗佢心態上可能想投入，但係佢身體真的不得 即係心理有問題。 即係佢可能真係佢有啲傷咧，或者嗰啲侏儒症嗰啲。 嗰啲副作用可能真係影響都係太深。 有可能佢知道自己有 沙比達可能已經同佢講咗話，你盡量去啦，但係即係唔好，即係搏到。 即又要就住個身體、 啊、但你冇理由長長九十分鐘跑足噶嘛、嗯？可能美斯真係要儲氣啦。 所以你講到呢樣嘢真係，即如果你話佢身體狀況越嚟越差啦，可能自然依朱兒症嗰啲影響身體啦、嗯。其實有人講過話，美斯會唔會嚟緊？可能一兩年就已經退休。佢今年27歲啦，可能30歲前就話：哎，我化靴噶咯。 我唔 係 話 咩狀況嘅 話，咩嘛會即人咁推測，可能佢而家咁身體狀況咁樣，又唔可以長期喺即巴塞咁喺前邊咁同佢啲啲啲卡塔咁爆嚟爆去，咁我可能。差不多三十岁之前咪拜仁买佢咯， 唔系，所以而家嚟咁噶啦，你咁计翻苏七去巴塞，某程度上我唔觉得系话，我唔觉得系话巴，我唔觉得系苏七加美斯加尼马，可能打打下，美斯就变咗可能你有边个出到钱卖咗我就买了， 所以转型咧， 所以之后咧即系踢完场决赛之后咧，我同啲朋友讲嗰阵时咧、哇！不如曼城買咗啦，嗱嗱聲，趁而家仲有價。曼城之前排咪吹到話1亿嘅，哇嗱嗱聲，嗱如果有價，而家仲有價有市啊，放啊， 巴黎，佢哋難啲，佢哋而家可能受到嗰、那個即係財政條款咧。我之前睇話好似PSG 都想出 PSG 咪 唔係話想出錢嚟買啊，迪馬利亞噶嘛，但好似話6000万而家過咗唔俾佢哋買，即係有啲咁嘅條款啦、嗯。可能又係最後都使得錢搞掂咗咧，就呢、這個就唔知啦。咁但係起碼。我覺得美斯如果即係美斯真係走咧，又係一個驚天新聞嚟啦。 想回應翻大家先，首先就係阿沙比先，即係話頭先提到拿維斯，咁就對住其實應該原本決賽條路好好走嘅，就譬如話對住何維迪斯咧，即係狂爆下半場會 OK 就大家都我睇翻啲英文嘅網站都話阿沙比拿做個 premature 即係隔過早啊，係換啊。拿維斯出去揸波嚟，所以咧調翻轉其實個 timing 係唔啱。如果調翻轉係零一比零咁樣換咧，會唔會好啲咧？咁呢個就值得推敲啦。咁第二樣嘢就頭先阿紅魔仔提到就係有時咧牌面稍弱或者冇咁全面嘅球隊咧，如果喺一場大賽決賽咧贏咗一粒先咧，成場波都好睇啲。譬如你睇侯城對阿仙奴，你嗰啲贏咗兩粒先啦，今年英國㗎啦，足總杯決賽。 英格蘭足總杯 係啦。咁另外就皇馬對馬體會都係馬體會贏咗先啦。咁所以而家睇翻咧，其實。就係好難講，而家其實好多人就話呢場波好似西班牙對荷蘭上屆咁樣嘅，荷蘭就錯失兩個機會先，咁結果就人哋一強啲，即係牌面強啲嗰隊一入咗加時一球波，咁就無以為繼。咁另外我想都係想回翻阿 Gary 頭先講到話，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咧係批評個美斯個個性，就話咧佢話佢冇王者嘅霸氣，但係有君子之風。我覺得或者係嘅，就係有啲人話講你有咩，又話禮記，又話咩？為而不爭啊，聖人之道咁啦，係啊，咁你老實講，即係都係聽過先。但係如果以波論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其實佢每場咧需要有另一個人著火嘅。譬如話喺16强嗰時講，迪馬利亞咧即係 on fire 可以踢得好。另一場咧就係對比利時嗰度咁啱起古恩咧嗰個波咧，啱啱就剛剛咁 死波咗。喂，今場波唯即係今屆世界盃，今屆世界盃唯一亮點就係呢球起古恩。係 啊， 唔係你到決賽嗰時嗰、那個踢得最好嗰、那個咪馬斯查蘭奴咯，最有火踢得最好。嗰個咪係佢咯，但係唔係進攻球員咯。 有咩江門又唔知受傷， 乾產球啊！ 唔係，馬斯查其實係比利時場波就即係會 sharp 啲起，見佢係由嗰場波起到出嚟嘅。所以我比利，我睇完比利時之後，我覺得馬斯查羅已經係點樣，之後會喺荷蘭場比賽會好大作用。 嗯，系啊，咁另外有攞到網友留言啦嘛，阿錦啊又好支持啊，佢話好大機會沙比拿將計就計啦，應該就係講美斯一場喺球隊嘅作用啦。另外就話 C 朗對於葡萄牙奪冠嘅機會其實心中有數啦，所以壓力相對少啲啦。 咁啊， 喂，但係我自己其實一路好想葡萄牙，我覺得如果佢出到小組賽嘅話咧，其實你去到可能對比利時嘅話，唔一定輸嘅。但係真係佢開錯咗， 佢 揀緊比利時， 佢賽前冇咩都冇咩大作為，你傷兵咁多，剛才奧又傷咗。 唔使乾炒噶啦！嗰陣時我哋賽，即係我哋賽比賽之前， 即係我哋之前討論， 我哋都話葡萄牙死緊。我本來我哋諗住加納嘅， 但係冇諗過，即係死得咁。 唔會死 慘啊嘛！ 但係美國係踢得好，真係。 我哋係遇天氣懟冧咗。嗯， 係。但你冇諗過係傷兵就搞掂咗佢，同埋比搞掂咗自己。 咩咧？最近本來葡萄牙都話自己係半個主場，又話愣少少嗰啲嘢咁啊，即係 葡語 係即係愣少少咁樣。但最後都係，即係我覺得第一場開錯咗個頭，好多隊 咩日本隊 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嗰啲都係第一場開錯咗個頭咧。你得三場波小組賽咧，一輸咗一場，其實仲要大敗嗰啲，其實好大鑊。 嗱，你 大把一件事，仲要比其實我覺得四比零你都係輸一場波啫。雖然個即係嗰個得失球最紅最慘，真係比嗰嘢真係攞嚟命。 唔係你佢尤其是嗱，你諗翻嗰場波個過程就係比一趕咗出場之後咧，嗰之後個上半場個尾段咧，其實成隊葡萄牙嘅球員嘅精神狀態咧係跌得好緊要嘅，完全係沉曬，完全好似。不知所措啊！唔知點樣 的。佢仲要一開始輸咗12碼先嘅，其實嗰個十二碼我就覺得真係多餘。即係右閘嗰個係 彭利拿 嗰個波，即係嗰個波，我覺得係唔應該輸嘅。 但係 嗰度已經開 始。但係半場之後翻出嚟，葡萄牙個積極性喺翻度嘅。不過為時已晚啦，一早已經輸咁多球咯，上半場都。 頭先就話即係大敗影響一隊波嘅開頭啊，咁阿根廷調翻轉喎，場場 小 勝，咁啊增加咗佢哋信心。 所以你有時咁講，即係成日都有一句嗰啲成日人講噶啦，即係勝利為你帶來勝運，即係進攻為你帶來勝利，但係防守就 防守帶來冠軍咯。 即係防守，起碼佢真係贏你一球又守到。咁我覺得阿根廷其實防守反而係叫做比較大亮點。 即係賺下沙比拿 真係。嗰條防線打得好喎， 唔係老實講，小組係我想講小組賽冇場好嘅，係後屘有少少 漸入佳境打 最大最大嘅變動就係佢用咗阿米治利斯打翻正 選，一轉翻出嚟咧， 話中場出阿比基亞代替阿加高咧， 個經驗喺度啊，加雷都定翻。 米治利斯剪咗個頭髮咧，真係又型咗又勁咗， 後生咗啊， 快咗， 嗰把頭髮太重啦。 我之前睇波嗰陣時去咗泰國旅行。睇波咧，嗰時唔知咩文咁樣泰文講啊嘛，我都未睇到啲人嘅蒙蒙啲電視機，咁我都咦睇得幾好。 邊個嚟嘅咧？ 米治利斯 咁後生嘅， 真係踢得好。佢即係當然喺曼城，其實我都覺得喺曼城嘅表現，我覺得 O K。 唔係下半季好咗好多。 曼城嗰時候嗰個係啊，米哥成日話佢唔得嘅。 係上半季啫，即係嗰個印象太過深刻啦。上半季 因為六個嘢都踩佢啊嘛，佢衰佢。 唔係你話輸速度嗰啲，真係冇辦法嘅。 佢又比較中堅嘅， 反而你真係覺得有可能個戰術 唔係嘅下半賽季真的很勁啊！你見有啲深刻啲，好似對我利記嗰啲咧，殺幾多波？即係你唔好俾佢 沙比拿嗰個戰術就係去到16強開始咧，唔好理啊，成條防線 縮啦， 縮啦，縮曬埋，全部咩波俾曬？ 因為知道 係 輸速度啊，個後 俾迪馬利亞打美斯 啊！雖然話係兩個中堅，但係即係其實入咗淘汰賽之後咧，即係唔會逐步上咧，其實最好反而真係。 系兩 集， 我諗馬斯塔蘭當埋中堅打。 你見到阿薩巴列達同埋洛祖咧，係唔助攻噶， 實喺咗四強之後， 嗰兩集即使洛祖係受傷之後，佢成不能巴身。 所以你話兩個中堅喺淘汰賽之後都打得好，但係都唔夠兩個集好。同埋所謂其實兩個中堅打得好嘅人，我都覺得即係因為阿馬斯塔魯上力嘅。你見 好位啊！ 你諗下六分嗰球波都係佢包。 馬斯真隊長啊！我話嘅 有發覺呢對阿根廷嘅進級路程有啲似九。 阿根廷 90年嘅阿根廷， 我哋即系咁讲翻阿根廷以后应该点好先？其实美斯四年之后，即系 我见佢攞金球奖嗰个样子就系、是，我就睇佢喺度谂紧，死啦呢镬都攞唔到，四年后我仲担唔担得到咧？ 得唔得啦？而家就想美斯，即系以后嚟紧都几年啦， 真系冇乜。 唔系你见到你前边仲系用紧纳维斯啦， 即系纳维斯都27噶 啦，都系尾段噶啦。 纳维斯唔系咁快30。 27、28嘅啫， 你到四年之後，基本上已經係好多三字頭，希古恩就三字頭噶啦。 希古恩應該直情應該四年， 係得迪馬利亞仲係二字頭嘅啫。 二字頭迪亞咩？ 其他嗰啲你前鋒啊，佢攻擊組合全部已經變曬三字頭。你睇下呢一隊啊， 我想睇下 後邊仲係阿古魯咯。 我想睇嚟緊依家迪爾咯，即係國米嗰個前鋒咯，後生仔。 但係今季就真係 老實講， 國米要慢慢。 如果四年阿古魯四年之後，唔係應該阿美斯四年之後仲喺度話咧，阿古魯都係冇作為。 因為兩種風格嘅球員唔夾嘅， 會唔會美斯四年後已經唔係再打前鋒咧？佢會唔會係 踢帕魯嗰個位啊？ 踢一啲派牌型中場 真係得㗎， 即係後邊鬥。 佢冇曬嗰，如果佢冇曬嗰種爆速度， 佢想快。 即係美斯除咗佢個變速之外咧，佢仲有一個特點係好犀利嘅，就係佢有啲位有啲腳咧，佢出個波咧。你見佢企嗰個位同埋佢俾人咁包法咧，可以喺兩三個人堆中間傳個波出嚟咧。呢個世界上可以做得咁嘅人唔多得三步。 唔係佢你話佢散步又好乜都好，佢箍住個波轉身嗰下咧。 仲 佢有啲窿窿罅罅都放波出嚟， 轉身嗰下都幾仲係仲敏捷嘅。只不過你再叫佢再爆咧，就真係冇貨賣。 同埋唔知咪佢高度定係佢腳軌問題咧，即係佢唔係好大，佢完全冇乜大動作，但係一作個波咧， 少少假動作已經呃過曬防守球。 所以佢嚟緊四年之後嗰世界盃，你話要做翻佢平時喺巴塞做好啲嘢，我覺得唔係冇啊，但係九十分鐘之後一定做唔到咁多，所以佢壓翻後些少，做翻個中場些少派到牌，一有機會就即刻可以爆你咁樣嘅。可能佢四年之後速度就唔夠，但係變速大家要知道橫向變速同。 即係有 直接速度爆係唔同 噶嘛？佢靠一下轉身已經可以轉邊嗰下， 係轉過幾個人。 我自己 係 懷疑四年後佢仲係咪踢緊波啫？譬如喂，佢真係場場踢真波都嘔嘅話，你唔踢噶啦。 唔係阿根廷球迷，亦都唔係美斯球迷，但係又好想佢呢個人咧，即係攞翻次世界盃做，即係 真係證明係嘛？ 證明咗， 因為佢真係好波，咁你 係好波， 就係去到拉爭 呢樣嘢㗎。馬拉多納都話㗎，係呢個就係呢個，你冇。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覺得阿根廷如果繼續用翻沙比亞教應該都 OK 嘅，佢因為佢就係用美斯做一個重心啫嘛，佢全部調整十個可能都係打啲工兵防。 其實我覺得佢今屆，我覺得佢有底賺喎，佢由小組賽。即係去到淘汰賽第十六強嘅時候，你見阿美斯嘅作用唔係太大，佢好堅持個沙比拿，係好堅持。一開你世界盃未開波，我都懷疑美斯建立呢個球隊，佢真係堅持到落去啊！起碼佢去到決賽。 冇法子，你成隊波之中真係得依個球員有。有個依靈光一閃嘅， 即你冇咗以前啊！列基美喺中間，即係中場中間做個大佬鎮住。 哇！嗰隊阿根廷簡直係噩夢啦！個中場即係慢到嘔啦！即係美斯喺度啊，都唔知點踢啊！嗰陣時列基美嘅中場， 你話嚟緊即係四年後啦，阿根廷會係點樣或者？哪些位置值得擔心一下，我反而覺得其實你前鋒方面呢，看其實這幾年來說一直都有很多說什麼新阿古魯、新美斯、又新希古恩出來呢，反而我覺得不擔心的，怎麼都出到一些好技術或者有 的即是阿根廷的攻擊 後防，我都覺得說可以，你看看現在暫時還有譬如加雷現在，他今年27歲了，接下來可能4年後31歲，我覺得還可以的，可能洛祖啊，甚至乎費蘭迪斯啊，那些都是後生屬於的，接下來我覺得後防還 OK， 反而中場其實除了迪瑪利亞之外，其他可能真的你去到30歲之後呢，還有你見到加高那些正選都是已經回了自己本地聯賽踢， 加高都麻麻 地，他是不太好掂的，所以我覺得中場反而令人擔心。 你想想一個國家隊，你如果要圍繞一個人去踢一種波，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甚至乎如果那個作用大是可以的，正好像現在今屆那個意大利都是圍繞派魯迪，跟過往他的防守戰術 是出了局， 是啊，就是跟他過往 所以之後就要找乾地教，跟 他過往那個防守整個即他國家的文化不同，即係而家你四年之後，其實而家阿根廷踢到嗰個，即係總體佢有一種好大家可以噏到出嚟嘅戰術。我就噏唔出啦。 其實你見到 我覺得我就覺得冇乜特別，你會覺得即係阿根廷式嘅， 你可以話佢踢得好簡單咯， 但 真係好簡單。 有嘅話，我都係兩個字。美斯咯，即 系 你成队波围住美斯踢咯，就系。 如果咁先一个麻烦啊！嗱，四年之后你话斋都唔知仲踢唔踢紧波。 系。 咁你而家你呢几年，你又要围住有，如果四年之后佢就算31岁，佢状态又点？你一定要培育啲新人翻嚟接翻个位，同埋近呢几年啦，我唔好话近呢几年，其实列基美走咗之后咧，大家谂下一个好有创造型嘅阿根廷中场出嚟， 其实系冇嘅， 你噏唔出嘅，我唔知点搞， 迪马利亚勉强噶啦，冇啦， 加利亚我都系，你真系揾啲 好似逆风嚟噶嘛，夹硬睇进攻中场嘅啫，都系， 即系你要揾翻啲你攞佢攞美斯睇好个巴塞嚟讲，我都冇话沙维同埋阿咩啦，我就算揾阿。布斯基斯都佢一個好派到牌嘅防中啦，咁你有冇揾咧？你都好似噏唔好。 你知你睇即係歐洲嘅一線聯賽啦，即係你噏唔到有邊個阿根廷即係比較年輕嘅球員係有比較矚目啲嘅。即係二三線我哋唔知啊，即係有可能二三線嘅聯賽有啲球員有潛質，我哋大家唔知道。但係你睇到一線聯賽四大聯賽入邊咧，即係睇唔到有啲。觸目的新星， 他反而是多阿維斯的類型，其實納維斯都 風、啊、 好接風風納維斯都好接近美斯，即基本上好像不知道出了美斯之後個個都好像跟著他打法踢 很奇怪的，如果一個國家是出了一個球員 那類球員很好呢，他又不停是那五六年之間會不停出 國際，個個都踢球我再踢 三個，你整班中前場你想想，就算你看看整班中前場，你想想你計算阿古路有什麼傷都不是經常踢到，跟住還有個迪維斯，你想想他都沒入選，即是沒入到那些 不是的，迪維斯是因為 美斯不妥， 因為跟美斯不妥而已，不可以夾在一起， 新星都是一些攻擊球， 他不可以，以前是他是大佬來的嘛，是不是，沒可能現在可以做年輕跟美斯踢球， 沒有美斯之後就沒有創造力的球員。 我想問一下，其實覺得迪維斯是不是要，我想打一個人，是不是要 rule out 這個人，這類踢法，其實我覺得他如果在安分守己的性格使然，就肯做 plan B 沒有說不行，但他就可能 plan B 不如即寄生如何生量，我 plan B 我不制，我會在更衣室製造矛盾， 主要是他不肯， 他在曼聯打少兩場正選都吵了， 我知道 他的成長歷史，其實他的技術和他的射門觸覺和他的走動的範圍其實是很好的，即是阿根廷現在就是缺少這些球員。 老實說阿古路和希古恩再加上戴維斯，我一定選戴維斯，即是我不計個人之外，因為在門前那種一個前鋒，我經常都覺得第一點是最厲害應該是那種觸覺，嗯，我剛才說那三個最好觸覺其實是阿達維斯，阿古魯可能的射術或者他在禁區內外各個活動範圍 變速的好，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前鋒那種觸覺呢，那種嗅覺呢，一定是阿達維斯最好，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阿古魯其實個把握力呢不是太好， 你所以他在曼城他都不是正戰頭，不是正戰頭嚟㗎，係迪斯高位嚟㗎。 尤其是阿古路，即係喺曼城，我哋會睇得多啲啊。阿古路嘅把握咧，其實係唔好啊。你見到佢好多好容易入嘅波咧，佢就真係唔入俾你。 佢唔多嘅，佢都唔係再係啲傳統嗰啲我哋所講嗰啲前鋒嚟。 佢唔係觸覺人，觸覺 佢九號半啊嘛，所謂 佢同隊友配合嘅話係，但係我覺得佢同隊友配合嘅話就做得好好咯，即係呢方面。咁佢曼城嗰啲隊友 或者温圖啊撞入去啊，禁區六禁區十二碼點射嗰腳。OK 咯， 所以你而家你睇下，如果沙比亞都唔退落嚟啦，即係要揾一個人啦，就係即係要解決過往佢過往 沙比亞 就退喎，佢話退喎， 我覺得沙比亞搞得幾好，同埋佢可以令到班球員咧相處都融合啊。即大家都聽佢講， 大家都 攞佢嚟咬啊！係啊， 即大家佢攞佢係做即係佢啊，冇所謂啊，冇所謂啊！你笑我啫嘛，咁嗰啲。 唔係你諗下，所以嚟緊想睇下沙比拿係咪繼續教咧？即嚟緊嗰場友誼賽啦，嚟緊就係阿根廷又對翻德國，即係呢個世界盃決賽，起碼 九月三號啊！ 呢場咁嘅決賽係啦，呢個九月三號將會踢翻啦。咁就友誼賽嚟，但係咧其實都好有意義喺度喎。即係都話德國方面啦，咪交俾著德國波衫嘅沙比講下啦。 德國即係南。冇咧就宣布退咗國家隊啦， 三十歲啫而家， 三十歲我覺得有啲奇怪， 我係覺得攞完世界盃退休都又不無道理，我覺得。 你諗下兩年之後再對大國嗱， 都可以歐國杯， 歐國杯其實好大機會。 你見到高老師都未話退休啦， 係咯，高老師三十六都未退先，小豬三十一噶。都大 啊！ 小朱要接任隊長嘛？ 好搞笑，喺一個後生喺你後生一個年嘅人手上接做。 小朱而家德國隊其實都已經開始退後備啦，都開始少得打。我諗 如果你德國隊佢係如果有一紮嘅人拱上嚟， 咁後邊仲有大把人嘅。 但係老實講，嗱，德國隊就真係有嘅，一紮新人咁拱上嚟。但係你後防方面，你又唔好似有邊個呢個可以接到佢嗰個入閘位？ 你見到問題嚴重啲嘅其實係中堅位咯。閘位我又覺得不是有太過大的問題， 現在其實反而他是會抽一些，即以他今屆世界盃我們說就是他會抽一些以中堅為主，跟住你跑埋邊路算， 是啊，即是踢三個中堅後面， 那另外除了說藍姆是即已經宣布了會離開國家隊之後，另外也可能是高路斯的告別賽都不定，即是他現在又叫做攞捧了世界盃那麼多年來12年了等了，是吧，即是幾屆世界盃，那接下來都可能會是告別賽，但好像是未 confirm， 即是未確 認，未說的， 沒講過 的，到時當然三 號。如果真的這場做告別賽，我覺得都別具意義，又是這個這樣的戲碼。 但這場球是好笑的，你是阿根廷或者德國，你會怎樣踢法，我是阿根廷贏了都好像覺得 贏了都沒什麼用， 不是沒什麼用，贏了才扔秤 算了，你之後來香港 對香港嗰時你炒香港一鑊啦， 先啦， 唔好搏命啦，都得嗰嗰層嚟香港炒鑊金嘅。 你真係你一世界盃就輸咗輸咗俾佢輸一粒，你無啦間去翻友賽，你又贏翻。 可能似一場依友友誼賽冇咁大意義咧，可能阿根廷又會 唔係呢？其實我覺得呢場打得咁啊，係，但係呢場 新嘅戰術都 呢場友誼賽，我覺得其實係玩唔係叫玩啦，其根本好嚟 提供波嚟， 攞嚟搞輸喺決賽輸嗰隊波。 即係有翻啲 你和嗱老實講和係最好嘅，我覺得和係真係最好。和咧就唔好話對兩隊好，起碼對阿根廷好。 唔係一早約咗佢都估唔到。 唔係你真係估唔到咧。兩個人話要離開㗎啦，即係藍帽同埋高魯斯，咁你梗係贏最好啦。如果你又贏多次，阿根廷嘅話，又落人哋面，我覺得又有啲難過。 我覺得美斯可能報稱有傷唔會打，好大機會。 美斯我唔理 啦。阿根廷好笑嘅，你記得上一屆世界盃咧，2010年世界盃西班牙贏咗之後咧，之後我唔知道世界盃即刻嗰場係友誼賽定係。再之後一兩場啦，我冇記錯咧，就係世界盃決賽之後，上屆世界盃決賽之後嘅下嘅第一場友誼賽就係西班牙對阿根廷，阿根廷贏咗嘅。跟住嗰個主場唔知係咪佢哋主場喺度燒煙花，好好笑！你友賽贏咗個世界盃冠軍， 西班牙嗰陣打友誼賽好流噶，輸俾葡萄牙4-1添。 佢有啲人冇嚟嘅，但係點解做？ 講翻嗰場友誼賽兩個亮點咧，譬如高魯斯，我覺得即係睇下即係幽默啲、底線啲咁講。如果真係佢入波，會唔會都照打空翻，打唔打到咧？呢樣嘢即係話呢樣 掹掹地喎， 呢個就比較得意， 有啲流啊。 另外咧就話譬如話。南澳嗰度，我覺得佢即係證明佢唔亂展權位啦，或者簡單講就佢見到西班牙咁樣，即係有啲揠苗助長啊、沙維啊，佢哋壓住個位，即係其實佢睇到有後面嗰度有應該大班人可以扶搖直上嘅，而家起碼唔好壓住個位先，係啦。同埋我今日我喺意大利球場嗰個 group 都提過，就係話馬加夫，其實我諗其中一個即係佢要多謝嘅人即係馬加夫喺10年前，佢將佢係啦喺拜仁借過斯特加嗰陣時候咧，將佢改造成一個即係錯腳嘅二閘，即係一個。右腳 左閘， 係左閘，冇錯啦。咁佢即係打得幾好，以後咧佢變咗左閘、右閘同防中都打到，即係佢多元性啊，乃至佢機動性咧，其實馬加夫係個一啲怪傑咁咧，就可以 pick up 到佢個才華咯。咁呢個我想講係。 咁啊嗱，咁如果講阿根廷咧，我哋唔經唔覺都講咗接近7個字啦，即係其實講咗好耐啦。咁啊，如果呢度我哋可以之後再睇埋友誼賽場波，同大家講一講阿根廷啦。咁不如講一講另一隊， 哇係喎， 阿根廷嘅對手瑞士。 我想如果阿根廷係即係以你講法，阿根廷你如果沙比再夾埋一場波試下啲試落多啲新人落去咯。 拉美 拿， 喂落多啲新人嘅， 拉美拿 輸咗都唔緊要， 落多啲新人輸咗都可以過到骨係嘛？講少 拉美拿伊杜比嗰啲咯， 士多 啲牌紅啊嘛呢啲。 拉美拿真係，唉老實講啊，又係二次，我成日都話二次。拉美拿好勁，好勁 喺羅馬時八勁啊！ 唔緊要，今年普治天奴教育翻個同鄉應該好啲， 應該好啲啊！哇，好勁啊！拉美拿即係唔好嘥咗啲咁嘅球員，廿零歲。 咪一逢真去熱刺嗰啲球員咧，都好似迷失曬咁嘅，即係好似又唔係爭冠軍，又唔係頭四咁，唔知打下後屘好似。就好似打熱身賽嗰啲季後嗰啲， 盡量試啊，盡量試啊，盡量試。喂，就所以講下頭先講嘅拉米拿出嚟，4年就靠呢啲嘅啫。 哇，上去咁唔係咁進攻，進攻 佢後生嗰扎嚟嘅 喎， 21、22歲咁上下。 佢 後生咁樣， 唔係4年之後都仲未30嘅，我驚住佢。 未係30， 佢而家好似23、24歲到嘅，未到 嘅。都係進攻球員咯，我 好嘢嚟，一定係好嘢嚟嘅呢個。 係啊，嗱咁啊，而家頭先啱啱講就話而家諗一浪去瑞士嗰度啦，瑞士就都是輸給阿根廷嘅啫，之後即係打到入去淘汰賽嗰度啦，16強啦，都係0-0，再喺加時嗰度之後打啦。咁其實瑞士呢場波，大家覺得瑞士算唔算係都係世界盃一大亮點咧？即係又當然佢其實一路之前打嗰啲外圍賽都打得好好啦，就出好早已經確保咗出線嘅啦。其實後面去到3場波，當然佢同可能法國。第二場即第一場對住厄瓜多爾贏2-1，跟住之後就輸俾法國贏咗，輸咗成2-5嘅。後屘又贏翻洪都拉斯3-0，咁啊順利出線啦，第二名。 唔係佢嗰組就即係得兩頭馬車嘢，得 即係排都係法國排得前佢少少。 咁佢出線其實都意料。 之內 即係覺得係穩穩陣陣。佢因為佢其實外圍賽成績好咧，佢變相佢一路排名喺世界排名亦都前嘅。其實我覺得穩打穩陣一隊波，瑞士算係打得，我覺得防守嚟講咧， 種子隊嚟嘅，記住 防守嚟講相當之強。我覺得防守喺瑞士嚟，我覺得瑞士喺世界盃嚟講防守，我覺得做得算係我自己排會排都頭幾頭下。 即係基本上佢跟翻4年前嗰套踢法啦，但係今年咧又多咗。 套反擊戰術呢、嗯、又打得挺好，因為沙基利比四年前成熟了，即是他打這波更加爽、啊、還有前面前場球員即係冇咗大隊約克啊嘛，冇咗大隊約克好緊要噶，大隊約克真係好渣噶嘛，佢個前鋒。 你話古水都踢唔掂啊！真係。 咁你今年轉咗依 迪米啊嘛，大米 迪米又迪米又係後生啦，又係衝得啦。 係咯，如果你話 即係有翻依前鋒咧，同沙基利做配合咧係比較好 啲。我覺得瑞士即係本來我自己都幾希望利華古信嘅呢個迪米啦，可以做多啲嘢，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啦， 少少 我覺得佢係比較失望啲嘅， 爭少少經驗，因為有啲波係。應該是會做得更好， 阿根廷咁 多場，但有球應該是彈到啊， 嗰 個 佢應該可以扭 起回傳嘅， 佢應該可以扭過埋龍門， 唔係你咁樣射， 你究竟 係我懷疑都唔知挑射定傳翻俾龍門嗰啲人 接其實他對自己很有信心，他想著真的會凹得過的，但誰知道腳頭無力， 你再高一點再高一點不是什麼， 不是他在害怕，因為後面有一個在追緊嘛，他在凹緊 水，所以你說即是瑞士 成對波，成對波 我覺得是表現其實 OK， 你打到後尾百幾分鐘才輸給阿根廷，我覺得是真的你說守到最後不接，想你平均成對波平均年齡25.6歲其實很年輕，好甚至乎即、大家覺得可能最出色可能還沙基利之外，左閘洛迪古斯亦打得相當搶鏡啦，即係防守不唔單止係好穩陣之餘，其實助攻能力都好強。 其實我自己睇，除咗阿沙基利之外，最好係兩個防中啊，比哈美同埋 阿比哈美係， 唔係咪兩條友啊？應該係 比哈美同 喺 恩納， 係 波利啦， 波利夾慣。 我一直好中意比哈美，即係佢又你又你話佢係咪好好波又唔係，但係佢做出嚟防守，佢拍住阿恩納嗰兩種出嚟，其實效果好好。即係佢哋唔會成日顯出嚟，但係成條防線個防守力係提升。 你看到就是國即瑞士國家隊的整體性咯、嗯、你看到迪塞羅你有沒有想過會看得這麼好、啊、我真的沒有想過 對著對 著我真的看到穿窿他在德甲的時候都是穿窿的大佬、 啊、他對阿瓜多了那場新加坡是、啊、挺厲害的 即有可能即整個國家隊即這一班人即夾了很久四年前期、嗯、大約都是這一班人轉很多 2006年開始有些已經在這裡 即有U19 或者 夾咗好耐 先上嚟依一班球員，所以佢嘅默契係好好嘅。有啲球員喺球會踢得唔好嘅，但係嚟到瑞士國家隊又好嘅、嗯。 除咗新大老師之外， 斯蒂拿其實今年喺斯蒂拿今年其實喺球會表現都唔係太過好嘅，但係你翻咗嚟國家隊咧。有都是不同了、嗯、 都 OK 的場場雖然見他都沒什麼氣 但你看這年紀 都 OK 的都 OK 的其 實他狀態已經不好了不過他肯拼了 你對波個個都差不多20歲即是25歲之後 26那麼上 下如果我意思是如果你今你上一屆26到今年大家差不多30的話那就不好了但如果大家其實當年是20歲出頭的話的大家夾了4年這對波其實很好的 他接下來即是你說接下來可能兩年後的歐國杯我覺得值得看好即是當然啦如果大家可能而家比較談論多啲，就話沙基利嘅話，佢係咪會留喺拜仁點話走咧？因為佢留喺度，如果繼續喺拜仁，除非話即係洛賓啊、利貝利嗰啲開始俾佢上到位，如果唔係嘅話，你又嘥多一兩年咧，其實我覺得係嘥時間。 但係佢而家佢隊波即係整體性係咪嗰個配搭係好好好？我又唔係泰國嘅，因為恩拿同比哈美同埋其實仲係前邊嗰兩個，特別阿沙加同埋阿史洛阿史洛加、 史托卡、 史洛卡，其實佢史洛加卡沙阿。沙加呢兩個啦，同後邊中場嗰兩個叫做防中啦，個配搭又唔好。其實沙基利嘅個打法都好，可能佢自己個人質素好啫。所以 粒大又好大隻， 佢個人質素好，但其實我覺得佢同隊波都唔係好夾嘅。所以而家呢做嗰個串連緊你。你睇下俾邊個作用大啦？其實佢擺得沙加擺喺中間3-3-3呢個位，應該由佢做去做發動點。但係一睇出嚟好似變咗做 沙基利，只會揾一個球員同佢做配合咯。 佢冇辦法，你個風扇真係弱噶嘛。得沙基利自己，我傳俾你，你都係傳俾我自己去嗰個啦。 你又唔覺得你又唔似好似比利時咁嘅衫？ 比瑞士有個問題就係 KC 菲特退休啦。 是啊 邊個接班 究竟邊個接班呢其實人腳就都 OK 嘅但係最緊要係個好教練。 咪你話曬都教咗兩屆世界盃 啊。 即係佢嗰套戰術踢慣踢熟啦已經瑞士呢班球員。 仲有係啦、啊、你嘅前鋒阿迪米其實唔可以換阿斯費洛嘅。我覺得真係。 同埋佢個後備呢就係、是、今屆世界盃個後備呢 嗯。 都已經是有些開始大年紀啊！你看到仲係阿巴 尼 達， 好似冇出過巴尼達係咪？ 巴尼達冇出過， 冇出過。迪斯馬利啊，同埋 雲貝根啊， 新貝根有啊， 新達魯斯啊，依啲依年年紀都已經開始大噶啦。之後 新達魯斯都依個氣， 到之後下一屆嘅世界盃， 咁你嗰啲後生， 咁你又冇乜人可以揀嘅，即係如果你 解圍去拍 Q 嘅。 唔係，不過好在你始終瑞士球員喺德甲嘅發展咧係 OK 嘅， 幾吃香嘅都。 系啊， 幾吃香 嘅，即係仲可以，仲有啲有仲有啲接班人。 補充翻少少，因為瑞士我上個 FIFA 個網站介紹隊咧，佢哋全部都係講德文嘅啲球員接受訪問，同埋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好強調就係希斯菲達就慧眼揀咗三個人 U 十七冠軍嗰時候，2009咧就係佢九號嗰個史即係 史費洛維， 史費洛維同埋十號仔嗰個沙加，加埋13號嗰個 洛迪古斯， 揀呢三個好重要。同埋咁啊，頭先我想回應一下呢個列治史丁拿咧，即係個右閘，其實我好同意啊，文傑好多。成個月之前講早幾嗰陣時啲睇法啫，佢其實強強對碰唔係好掂，或者叫譬如話佢要斬波，可能四五個機會至斬得一個靚， 可能係球隊咪一個短板位置。 冇錯啦，我都覺得係啊，即係佢可能明有少明大意思，反而左閘呢個人好似有啲人話咧，係啦。內地股市有些人就有點像格羅素，就是有那隻這樣的氣味，或者將來的成就可能在國家隊人爭的球會可能會無可限量，看內地人這樣。 但格羅素踢了一年好球，是 那一年，就是2006 年，所以不要似他啊，內地股市似 他。但高峰不知道會不會好像他那樣， 格羅素就大鑊 了。對，瑞士我想接下來，大家接下來覺得兩年後歐國杯都有機會可能打得好成績，我想都是四個字，謹慎樂觀。 要看個領，要看誰之後， 看什麼領隊，還有接下來有沒有新力軍可以接到力， 因為依班球員始終嘅防守性比較強啲，咁希斯菲特不嬲都係做防守、教防守嘅球隊比較好啲嘅。 好啦，咁啊剩翻少少時間，我哋繼續講埋仲有幾隊波啊！大家唔，我哋可以快啲啦，都要講呢度，我覺得一定要講嘅哥斯達黎加，又係今季。即係又係亮點嚟咯，即係喺一個死亡之組啦。D 組首先 成日講亮點㗎， 因為真係 真係亮點。 亮點你仲係咩？慈悲到我慈不嬲都比較窮嘅人咧。 重點唔得㗎咩？ 重點世界盃嘅重點就係哥斯達黎加啦。其實即係死亡之組咧，呢隊波得400多萬人嘅人口啦。其實即係可以話係神奇球隊啦。呢、這個神奇得唔得啊？即係世界盃嘅 神 奇， 真係好神 奇。即係冇乜，即係你踢 大佬佢嗰組 係咗意大利，佢踢咗烏拉圭。 之組竟然死剩踢一隊出線第。 你講死亡之組，嗰陣時我哋講咩？同文傑傾嗰陣時，同埋阿邊個哋阿米嗰啲傾咧，四隊波啦。我哋即係好奇葩英格蘭嘅啦，即係我哋英文英格蘭、意大利、 英格蘭攞冠軍添， 英格蘭、意大利，跟住第三 烏拉圭， 烏拉圭，然之後就哥斯達加，我哋咁排。 調翻轉咯， 調翻轉倒翻轉頭。 第一隊確認出局嘅咪英格蘭， 英格蘭咯， 第一隊出線係哥斯達加。 即變咗係，即係哥斯達黎加係歷史性打入到八強添噶嘛，甚至 啲賽前冇人識，即係基本上唔識佢球員，可能你識咗佢就係小聰。 識， 即係冇邊個哥斯達早已金寶咁啊！ 拜仁雷斯咯，仲有嗰陣時斷腳嗰個啊，喺外華頓斷嗰個係咪？係咪？ 奧維杜， 奧維杜， 奧維杜。 啊！點知打佢位個大亞斯鬼咁好波？ 係啊！但係奧維杜都咩噶啦？奧維杜好適合嘅陣。 但係咁講啦，我覺得哥斯達而家去到八強其實都真係啱啱好噶啦。去到八強，你對住荷蘭，仲可以守到82分鐘，淨係12碼先輸咧，即係輸俾天高爾啦，輸俾雲高爾啦，即係咁樣。 係啊！明白，我都明白噶，我追咗好耐，我追咗成個月嘅。 唔係咁，你最終真係缺少特別嘅球星，大家都話咩？有啲咩特別球星，譬如話阿巴恩雷斯啊，嗰類多啲。 祖爾金寶， 祖爾金寶啊，咁啲啫叫做。 但係佢即係你話踢得特別好，就係可能對加納嗰場又係12碼贏，其實都穩穩地噶啦。 希臘 都係穩穩地嘅，咁所以即係睇下可能話另一個大家覺得特別打得好嘅出色嘅，可能龍門啦、納華斯啦， 神 鳩係咪？簽了巴塞隆拿噶啦，呢個球 哦，嗰個智利嗰個，呢個傳去拜仁， 呢個去拜仁， 嗰個巴和咪去巴， 巴和去巴塞， 係啊，即係嚟緊，又係話今屆世界盃好多特別神勇嘅龍門， 龍門啦，同埋你見到哥斯達黎加同埋之後或者有啲球隊咧，都係打五個後防，五個後防都係打翼位。 嗱話先，即係啱有邊度話簽佢，但係好似話體檢過唔到啊嘛， 拜仁咯， 係咪拜仁啊？ 但係而家未有， 扭眼未有， 唔係喎， 唔係嗰個打後衞， 真係要諗喎，成日停住係， 清道夫 應該係西，應該係。 他本身是西甲的利雲特 的嘛。 之前傳皇馬和拜仁都想要他、但是利雲特的主席就說他去拜仁。 如果現在傳得的轉會真的留意得對了，我覺得今屆世界盃之後的轉會傳出來的那十單有九單都是堅的，即蘇亞雷斯啊、大衛雷斯那些傳就中，法比加斯就比較突然一 點。大衛雷斯好啊，賣得快啊， 賣得快。 我見到打打跟住後屘黃天貴都話：，摩連奴笑緊啊！ 大衛雷斯唔應該咁。 唔係，所以其實波斯大家今日打咁好咧， 佢真係八強先出事。 我諗佢正選嗰十一個都分分鐘可以出國揾食啦，全部有大會要噶啦。 咁你見到 華斯之外， 頭先有提嗰個大亞斯啊，哥斯達黎加嗰個大亞斯都已經可以係啊，已經可以上啲更加高層次嘅聯賽踢啦。你見到助攻助手， 哇！ 佢個跑動啊，真係多到我見到成日都 佢做到好似係好 上上落落上上 會攰咁啊！ 其實成隊波嘅氣力咧，隨時八二分鐘冇問題嘅。你見到依班波嘅體力， 誒嗰個中堅啊 杜亞迪， 杜亞迪，唔係阿沙里斯， 江沙即係基安卡魯， 三號仔江沙里斯， 佢幾多歲啊？佢呢個可以預去咩啊？ 呢、這個其實好似28歲嘅，冇記錯。因為我記得嗰次睇對荷誒、對荷蘭嗰場，黃英貴好大聲喺度叫摩連奴買佢啊！ 好 大 啊！咩 啊？數據哥嚟嘅喎，幾多歲咩？玩 M 嗰啲咧，記曬數據嘅你哋 可以去大會 啫。因為仲後生啲26歲 嘅，黃英貴話佢好勁啊，叫摩連奴買 打喎。如果後防嚟講，當打年紀喎。 唔係老實講，成條後防嗰個中堅個位，其實因為佢一個啊。杜亞迪同埋有個叫烏文娜呢個其實都 OK 嘅，呢三個都 OK， 但係江沙利斯嗰、那個佢包位同埋啲包位其實可能最大都杜亞迪做得多啲，但係江沙利斯啲殺波啊同埋個穩定性好好。 佢真係有翻啲美洲球員嗰啲特質啊，即係啲踢後防，即係殺啊， 同埋個拼勁係最勁， 夠狠啊落去 呢三個拼勁， 即係唔即係明明唔到位一路都殺埋佢。 三個默契好啊，因為咧佢對荷蘭、對希臘、對意大利不停用呢個越位陷阱。呢三隊波中曬越位，荷蘭嗰場波係撞喺十個越位嘅，不斷越位，又係好犀利嘅呢三個。 你依比較排面弱嘅球隊，你唔靠默契，都冇邊樣可以贏得到強隊噶啦。 即係同埋少犯錯，加上一個咁樣龍門，所以令佢哋可以去到八強啦。即係冇乜好講啦。 你最緊要就係第一場佢可以咁樣贏烏拉圭， 反勝烏拉圭容易。 即係。烏拉圭贏1-0嗰時，大家都覺得哦，得啦，搞掂啦烏拉圭。點知下半場可以咁樣反贏翻，仲要 可能好多人瞓咗啲嘛， 即係打到烏拉圭係成個下半場係忍曬贏成班球 員，唔夠氣啊！ 我哋嗰班友下半場出到嚟唔同曬嘅，係咪有問題啊？所以你知啊，所以之後邊場波之後，哥斯達黎加依球員揾咗7個球員去。 打完意大利 要找7個球員弱檢，你哥斯達黎加領隊都說哇好像對我們很不公平，你信不過我們對 得好就要去弱檢，對 七個真的很離譜，真 的你說另外一度我拉下去，即美國又是有個球員踢完之後被人捉去弱檢的嘛，侯活 厲害得滯，15次的重要撲 救。其實我們再又透過哥斯達黎加帶出一個小小話題，剛才你們說搶即默靠即那些班波，如果人腳弱的話你會靠什麼默契呢？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那個戰陣，哥斯達黎加因為現在 我想補充我都做了這個， 因為這屆世界盃就很多我們所謂叫做弱隊或叫弱隊， 即 是我們看 低一線 隊 就出事了， 即是魚腩想著 是就很多是打5-3-2或者是3-4、3-2嘅，個上去即係等上面嗰兩個做翼位， 翼位上上落落， 翼位最經典打得最好嗰個荷蘭啦。咁如果打5-3-2係最好啊，即係等兩隻閘上去，其實一個多哥斯達嚟㗎。今屆見到佢哋嗰個防守密度啦。除咗個陣型之外，其實你要見到啲球員咧個個性咧。唔好要太勁，即係點解有時候我覺得會啲弱隊咧，即係踢呢個5-3-2嗰個陣踢得咁好咧？其實以佢哋嗰啲人腳，即係大家熟悉嗰啲嚟講，可能球星味有啲唔重，同埋佢哋執行嗰個紀律性高啊。其實呢、這個如果執行紀律性高嘅話，除咗我覺得第一啦，以個戰陣嚟講，第一係哥斯達黎加，我自己以弱隊嚟講，第二個會係哥倫比亞。你執得行，你有套嘢喺度，有個我踢緊五三。 三二好，或者是哥斯达黎加就可能三个中间再去打个三二嗰啲都好，有个战阵喺度，加上你啲人嗰个执行力高嘅话咧，其实大家见到其实一套咁嘅战术。即使我覺得你哋二三線贏講，其實呢啲係可以達到八強都可以。 如果你話即係個人腳再好少少個揀咧，即係執行性高咧，我會揀瑞士啦。防守上對住阿根廷真係打得八得啫咁好。 但係我覺得， 但可能人腳 其實對手，我覺得你話瑞士即係對阿根廷嗰個防守，其實我覺得瑞士打得唔好 嘅， 佢唔好睇嘅。 你相佢冇得攻啊嘛。 唔係你相比翻阿根廷對伊朗咧。伊朗的防守是其实还好过瑞士 有了十个月咁样 即是他的层次感还好过瑞士瑞士全部縮 了。你会觉得个你打三五二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闷但是有一集之后我捉君祖安我和安爷一来到我们有讲那场波我觉得哇好看我们没有夹定的那场波就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这场真的经典我 們有你以为不好看咩偏偏 他就是好看 加时的骑领打 的虽然是上下半场就你叫好你叫佢係咁好似冇乜攻守門，但係佢兩隊一個兩隊防守波啦。我同阿安妮有個形容就係佢哋嗰啲係葉問定係太極一種問守咧，掃嚟掃去。 探下你先。 係啦，係最後一嘢拱嚟嘅啫嘛。喂，呢兩隊波真係好似。 即係大家好似捉棋咁樣，你行一步，我行一步，你行一步，我縮一步。 同埋你如果呢、這個即係如果你透過同一隊嚟你如果本身你對一個攻擊型嘅波一隊波咧，你試你呢個防守線陣咧、其實一定打得好嘅你。因為如果你踢三你對人哋攻過嚟嘅話，其實以你後面嗰五個啦，三個中堅又企得穩，兩個閘可以包位領咧。你我唔敢話一定，但係普遍性你打得好。但係如果你對住嗰個大家防守型嘅球會咧， 咁你真係拉鋸啦，大家 嗰個拉鋸其實係我呢個先係好睇。 最緊要哥斯達黎加其實個中場阿保拿魯斯都踢得好好啊！你見到佢個活動範圍都係好大噶，你成個中場個覆蓋位都 同埋 包好多位 三五二咧，再帶出一樣嘢就係、是。是將啲球員佢我哋過去睇呢個去一年或者係嗰個幾季啊，見到歐洲個波嘅發展咧，就係好多球員佢個踢法佢係越嚟越多模式，即係好似我哋利記阿蘇亞雷斯咁，佢唔係一個傳統前鋒，阿古魯亦都已經唔再係一個好正箭頭。但喺歐洲嚟講，你睇翻班球員，其實佢喺中前場嗰種變化大，但係而家睇翻呢個世界盃咧。就唔同講法啦，個世界盃就係啦，啲美洲球會同埋啲叫我哋叫做哥斯達黎加啲中美洲或者叫弱啲球隊，甚至乎係荷蘭就做咗一樣嘅俾你睇，而家連後衛都係越嚟越多夢多樣性嗱。其實好簡單，中堅以中堅多樣性嚟講，德國做俾你睇噶啦，四個中堅當閘咁打，跟住咧有啲咧就需要打翼位嘅，即係閘噶啦，要打翼位。 翼位其實今屆世界盃出好多，大家話覺得好好。 翼位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喺大家如果一個球場嗰位咧。即係以個球場裏邊咧，呢兩側喺閘同埋喺兩個閘同埋再閘褪上去喺左右翼之間嗰個位咧，出咗好多呢啲位置。你睇下白蘭特咯， 係咯， 白蘭特、真馬特啊，已經有我噏咗兩個。其實先大家講個大亞斯，即係哥 斯達 黎加、金寶啊，其實瑞士啊、列加道洛迪古斯啊，出咗呢扎好多嘅。佢哋即係如果佢哋以三二嚟講包咗呢個戰陣咧，其實係將我可能是经过教练将嗰个战阵将啲球员特别后防球员佢哋个功能越谷越大，我咁睇下呢样嘢会唔会再去嚟紧季世嚟紧唔系世界杯系嚟紧啲 一线嘅联赛啊， 一联赛嘅啫嘛。因为而家你阿摩连奴带同嗰种防守战术，即系大家所谓嘅杀死足球嗰种战术大巴士咧， 开始 我唔知边个互相影响，究竟摩连奴影响到个世界杯，即系嗰个阵，即系我唔话佢直接影响啊，但佢帶出嚟歐洲嘅文化，可能世界盃又見到些少型嘅，即係初型 嘅。但係你見到你話，如果你話摩連奴嗰套嘅防守嘅踢法咧，其實你話同而家我哋所見到 有少少唔同嘅， 有少少唔同。即係摩連奴嘅防守咧，佢係比較更加縮得後，同埋嗰兩個翼位咧係唔重要嘅。 摩連奴嗰兩個係咩？摩連奴佢係會將兩個閘。 屋埋去 拉埋去中 間中做中堅，變咗四個中堅，跟住兩個翼咧翻落嚟做翼位。但 係 而家呢個咧就係三個中堅， 三個中堅用兩個翼位拱上嚟。 所以我睇下呢個會唔會再有？ 我諗你講呢個可能係真係變咗，可能大家睇聯賽或者啲啊歐聯啊嗰啲係可能真係強隊弱呢個隊咧，真係要穩手就會做。咁但係如果你話可能大家兩邊實力差唔多咧，就少啲見，可能打翻四後衞先。 喂，咁如果你話睇個個感官上。咁你話而家打翼位嘅五三二好睇過摩連奴嗰套？ 好啊，哇！呢個好得，唉，你嗰只 我哋要盡 真 係好睇好多趣啲。 所以你頭先話摩連奴嗰套，我諗嘅嚇 嗱 摩連奴嗰套真係好鬼死悶， 即係反摩連奴嘅陣式呢個。 嗱，摩連奴嗰個係咩咧？嗰個係 進化咗咯， 係啦，誒，摩連奴嗰個防反噶嘛，但係人哋嗰個係點講好話？人哋嗰個係直情係翼。將個 翼佢由手轉攻嗰下係好快，同埋係靠兩個翼位嘅走動 個傳送添嘅， 傳送 咪就唔係摩連奴咁掘 走動有幾多就對個陣勢 唔 係 唔 係 靠摩連奴 好 似你 不如聽你講下 掘個波俾一邊。 咁講講先咧，就係話咁啊，世界盃個最佳領隊選咗未？其實我自己就會選翻哥斯達黎加個賓道咯，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先驅嚟嘅。咁其實我都其實想分享下，譬如話阿紅魔仔個 friend 就係菲男仔，即係菲男定係你咧喺邊？寫一段嘢嘅，寫一段嘢咧，其實即係幾發人心聲。佢講啲戰術嘅嘢，佢話點解世界盃會咁 open， 即係咁開放咧？其實佢有幾個 point 去講佢啦。即係唔好講啲四二三一，即係譬如有波在腳同冇波在腳啦，或者佢頭先都係佢都有啲回應到阿沙皮仔，就話 wing back 啊 ，way forward， 即係話咧，即係用翼位置個遠景，即係個前景。咁我諗主要集中喺講翻 技術嘢， 誒係啦， 飛入 就係，即係或者佢有啲要帶啲高速或者啲巨速度嘅足球去英超，咁佢。佢亦都有提到話啲三五二啊、五三二陣式，但係英超咁啊，我想講係進攻。其實烏拉圭對哥斯達黎加嗰個進攻，尤其是入波幾球波咧，即係好發人心聲。因為咧，佢其實阿菲林仔都有提到就係，而家現代足球進攻，譬如話係無論死球或運動戰咧，盡量傳個波長，即係一個傳去遠處嗰邊，咁等對方啲。啲閘都唔知喺邊啦，譬如嗰陣光烏拉圭啲曼尼加啦、里斯啦，咁然後咧就或者個防中加嗰度翻嚟追唔到杜亞迪，就俾佢入到二比一嗰球。不過嗰球我係射死球啦。咁第三二三比一嗰球嗰就祖爾金寶斜傳啦，即係打嗰度 pass 就俾翻啊個烏文拿定烏係啦。咁啊，即係嗰個前鋒咁就入到三比一，係烏係啦烏文拿。咁咧就而家咧佢就好強調就話咧，其實好嚟個進攻咧，一係就頭先嗰個模式，一係咧就用一個不斷斜傳波去 bypass 對方，即係過到個中堅，然後咧去一個靚。入射咧去入波，咁其實呢啲嘢咧就正正係即係哥斯達黎加咧某程度某個角度咧，其實帶緊個潮流去走。 我都係你兩種極端咯，即係可能大家以前講Tiki Taka 嗰種就係你真係波底好好啦，你對波夾熟曬啦，咁你咪慢慢收慢慢控咯。但係如果你話相對我個波底冇你咁好啦，但係我可以可能活力好啲或者係真係靠快擊嗰下，我就喺兩邊斬或者好遠斬一個波埋嚟，可能兩三腳就到噶啦，咁就搏。我覺得即係變咗嗰個極端就係多同少。 其實你話哥斯達黎加。如果你話佢踢翻用全球嚟控制咧，其實佢就有得嘅喎，依班波個中場。你見到佢對英格蘭嗰場咧， 咪對住英格蘭，我覺得對住英格蘭， 唔 係啊，你有計嘅。 咁你都冇話爭咁遠，我睇到嘅情況就係、是、哇，搞錯啊！應該 嗰場英格蘭真係爆眼逼 我，我要攞住個波嚟做，啲英格蘭反而乜都做唔到，反而係急到阿媽唔認得。 哥斯達黎加嗰場練波啫， 真係對英格蘭咁樣，所以 英格蘭呢個例子咧， 失望啦。 對英格蘭練波， 哥斯達黎加英格蘭犀利啊！唔係佢講起哥斯達黎加呢個。三五二咧，不如講墨西哥，因為佢都係打三五三。 一樣，差唔多嗰。 唔係墨西哥又係去到，即係我覺得逢親俾荷蘭淘汰嗰啲咧，都係好慘，即係打得特別好嘅喎。 唔係墨西哥佢過中場嗰個佢過中場，如果佢透過五三二，佢過中場嗰個幅度更加大。因為佢中場的力量，即如果中場嗰個位嗰種傳送或者速度其實應該比哥斯達黎嗰幾個會好 啲。其實你墨西哥嗰個中場線個技術更加好啲， 技術好啲 你更加好啲。你做透過由中場做嘅波 pass 俾阿杜斯山杜士嗰啲前鋒咧，反而更加個威脅力威脅度更加高。你見到佢喺分組賽對巴西嗰場，你又見到啦，佢個伊波直情好大威脅嘅，只不過。巴西仲可以守得住， 咁當然你話如果對巴西場波墨西哥最後一路冇失波和到到，真係睇下龍門澳祖亞啦，嗰場波都幾多個大家都係必入波。 Sam 哥 係喎，澳祖亞而家有冇人輸啊？簽佢 依家誒，我見到佢話受訪問嘅時候，佢話傾向想去德甲嘅都係，即係我諗德甲嚟緊而家德甲你越打越好咧，個聯賽越發展都 有 啱佢。 第二度傳啦，因為早兩年前嘅傳過利物浦要佢嘅。 但依家仲傳緊喎， 依家就佢踢得咁好之後，再傳多次。但係之後咧，我覺得冇可能啊。點解？因為阿連拿留隊，所以冇。 我唔知係咪利物浦逢親有人，但我逢親聽到有轉會咧，沙比都話去利物浦啊要啊。 哇！咁就真係咩喎？佢而家係咁要買人， 有錢啊嘛， 買咗蘇黎斯 啊，所以咁撳啊俾人啫。 唔係嗰筆錢係咪全部可以用咧？蘇黎斯 係可以， 老闆 係可以。 哇！真係 本身budget咪用曬添，仲話 budget係6000萬㗎嘛。 哇！一聲喎咁就 都唔夠你曼聯勁， 真係兩件。 7億係嘛？十 雪佛蘭俾唔少錢㗎嘛，大佬。 唔係呢啲我哋留翻之後再 之後先再講。 嗱，如果講翻墨西哥度，其實即係你話其實外圍賽咧，一路都係問問地先至 好問好問。 咁但係佢始終喺北美洲真係少人同佢揸啦。佢其實基本上你話要真係出線打到決賽出決賽周， 但 係 佢 應該都穩陣。 你話佢喺佢個組分組賽嗰陣時，即係外圍賽分組賽，佢個第四名係真係碌翻嚟啊，爭啲冇。 唔係佢到。關鍵線係打得好喎，即係決賽周又 其實臨尾嗰場即係未計附加賽外圍賽最尾嗰場，其實係美國幫咗佢嘅，唔係佢自己幫自己嘅，大佬。 美國人巴拿馬 係美國幫咗佢啊！你到附加賽嗰陣時候對個對手咁弱，咁梗係冇問題咯。嗰陣時就係大部分都係出墨西哥聯賽球員先，仲要係比較年青啲。咁你而家去到世界盃入到嚟決賽周，其實佢都用翻大部分都係中身啦，佢又唔係太過年輕啦，都係中身。 我諗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墨西哥即係喺北美洲嚟講，佢真係暫時都仲係可能揾到可能話頭一至三位嘅位置都 OK 咁，但係對比翻其餘嗰啲，可能哥斯達黎加或者美國已經慢慢個勢力上緊嚟，或者可能越嚟越多球員會出國嘅時候咧，就真係慢慢會爭到佢，因為墨西哥有少少，我覺得係。冇乜點進步啊！原地踏步企喺度嗰個感覺，咁你嚟緊如果啲球員都係 keep 住咁咧， 佢個教練係唔中意用嗰啲外流球員噶嘛？佢係都係受少少，即係北美狂人，佢話即係受少少輿論壓力先揀小豆嗰啲，佢都唔中意。 但係佢後備 小豆成日都 後 備 啫嘛， 今屆得一球啫嘛， 得一球。但你真係換咗佢落去，其實個作用係唔係太過大，我都覺得唔係太過大咯，因為有可能出場時間唔夠多。 但我同意小多係啱打後備， 都 後備，佢唔啱打正選。 佢係 唔係講句 你曼聯佢老於曼聯咁換佢出嚟都有啲作用，因為但係你可能見到嘅啊，因為山道士咧， 係 山道士佢咧，佢即係佢個發揮可能喺前線發揮大，所以掩過咗啊。小多落嚟 有最大印象就係喺對荷蘭嗰場波換小多落嚟，係個錯即係時間 係 決定錯咗啊！ 跳換少少，但 可能 杜斯山道士， 冇可能咁早換走杜斯山道士啊！因為你冇到杜斯山道士， 即係 連嗰個牽制能力都冇啦，即係知道你 呢個真係其中一個大錯誤換咯。另外一個 六啊幾分鐘已經換啦。 另外一個有經典嘅錯誤就係其實就係決賽嗰場波就係換走阿拿維斯，哇！呢個真係太致命啊！點解即係好衰咧？ 即係 唔係半場，除非你有咩傷，或者你真係覺得好致命，係咁同埋對波短板俾人攻嗰位，你要換。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都仲可以，你可以變陣又好，唔需要咁快。 即係翻兜講翻句，嗰場波佢應該換咗希古人。如果你咁想阿古路出嚟嘅，但係你又 喂唔好希，但係即係阿古路你傷完出翻嚟，我以為佢本來已經唔踢嘅啦嘛，世界盃出翻嚟完全冇狀態。 你諗下希古人同佢都兩個都立立地啦，但係希古人起碼都臨尾一腳嗰個都突然間有個波已經碌咗過嚟，咁咪成咁都入啊！ 即係如果都有 但古路都唔係嗰類型。 補充翻嚟兩點咧，咁就係話應該我 check 個外電報道咧，即係話阿靴里拉會留任喎，應該，因為你知之前佢呢啲領隊咧都 唔 喺度，係啦。咁同埋咧， 佢真係幫國家。 變翻咧，其實最我諗最敗筆就係最尾嗰場對即係荷蘭咧，先勝後敗。其實有一啲功課。 最前面靴里拉。 係啦，有啲功課就話咧 ，Sono Marking 即係講陣式嗰個英文網站有講過就係，其實除咗換啊小豆嗰度嗰個時間啊同個部署錯，其實就話用就係。換走杜斯山道士同埋換呢、這個即係你話月下課好點都查維阿基郎啊，即係嗰個如 你要即係人哋擺到明啊，雲哥爾就針對你翼，即係翼嗰度做嘢，調翻古字同埋 下背 落賓嗰啲係啦，調翻去去打右邊， 右邊 啦，就爆個賴恩， 佢冇嘢， 又唔會喺， 佢又唔會， 佢就話咧唔會喺個邊度做部署，淨喺中間做部署。人哋擺明攻佢兩邊，尤其是右邊，佢就話冇針對佢部署，同埋係怕輸多想贏，怕輸多想贏，咁結果就搞咁嘅效果，就臨尾即係咁。我同意即係松東 Marking 個分析嘅，係啦， 係。有可能佢知佢贏咗1-0之後，即係佢對。自己對波的防守力是 充滿信心， 充滿信心，巴西都守得到，荷蘭守不到你，是所以他先掹走杜斯山杜士，他 是賴嘢， 原來點知哎呀斬了，原來斬了自己隻手都不知道， 仲要他又不知道那個巴西已經不是以前的巴西， 不是那這些是那這些是到八強之後我們先 飆 到的，十六強都仲十六強都哎 你手贏對防守勁 都仲得 都是沒用 我发觉大家好像其实都意犹未尽，我们讲了一粒几钟，除了之前一路过去4日都讲了很多球队的总结之外，今天讲了阿根廷还有很多大家叫二线队，怎知反而是一些爆冷队。我觉得去到 last 真的问了大家可能一句一两句，对于世界杯最后一个月过了成个月，我们一起可能说烛光早安啊，大 party 啊，甚至乎 family 都陪了大家一个月讲世界杯，其实有没有一两句总结或者感想讲一讲，即今届世界杯而已， 今屆世界杯 幾四個字都得，你中意講 四個字， 唔好講粗口啦。 四個字， 唔係即係唔係唔係冇錯，你講你一句，即係大家覺得今屆世界盃嗰亮點啊、 少少 重點啊，係啊， 少少啊。今屆世界盃真係俾我睇到而家去到呢個位置，其實真係戰術啦，特別即係近代戰術係高於球員嗰、那個嗰、那個嗰種 世界唔需要球王嘛， 係咯，而家真係世界唔需要球王。即係我即係講翻我自己做翻足軍早安同埋即係而家夜晚嗰個大巴黎，我哋開始有陣時都講戰術，有陣時扶下啲球員嗰啲個人質素。我唔知道世界潮流推動佢乜地，但我自己心裏邊其實又好想點解成日都諗住美斯做蜂王咧？有陣時我唔係話有陣時話有啲人話德國殺死足球嗰種模式我當然反 篇文啦， 即係我話我第一我當然反對。 有幫人宣 傳啊？第一我。 我哋唔係好想睇， 第一我當然反， 第一 我反嗰、那個我當然反對。第二樣嘢就話、是、有啲人講呢個 point 就話足球應該有啲激情啊，或者有啲叫做俾到你好似森巴式咁樣，我唔反對。 但係其實一隊球隊入邊整體，如果你對波有默契嘅，有整體嘅。都可以打出有激情， 唔 關事，兩樣嘢可以夾埋一齊 啊嘛，可以 match 到噶嘛，應該。但而家就冇一隊咁啊，即係暫時俾唔到我睇咯。其實最有可能可以做到，其實我真係講唔係講笑，應該係阿根廷。因為起碼有個球王喺度，起咧又殺得入決賽嘛。 但係佢好似帶唔到成班其他十個球員個起動， 可以做出嚟。另外一隊應該都荷蘭，即係我哋睇唔到兩嘢。第三隊其實你估唔到啊，可能都係情義嘅，應該英格蘭。 好成意嘅， 你嘅老千球隊， 明呢排德國一去到冠軍高賽運嘅時候，著咗德國嘅啦，已經著曬嘅啦。 咩德國我著兩三次，我都英格蘭。 咪就係臨捧杯前， 我 著 英格蘭， 我都 係， 我都 係最多英格蘭㗎。 咪就臨捧杯前咪著德國咯，即刻。 嗱，我係覺得其實今日世界盃有樣就係啲戰術令到每一支球隊咧啲風格已經。好模糊啊！即以前我哋可能話英格蘭嘅就高橋大慣，德國就機動性好強，荷蘭嘅全能足球嗰啲咩代表詞語，今屆冇曬啦，已經我覺得荷蘭已經唔再荷蘭啦，他快速反擊，跟住咧智利又唔似智利喎，踢埋啲歐洲波，墨西哥又唔似墨西哥，以前墨西哥快速啊，即都係有啲南美洲 feel， 又唔係咁哥斯達加更加唔使講，哥斯達加十足以前嗰隊意大利啊，我覺得即嗰啲。戰術已經每隊波已經融會貫通咗咯，就冇曬，但反而就令到每一隊球隊啲風格就冇曬啦。咁可能我唔知呢個係好定唔好啊，對於將來球壇發展，但係會一定係 即更其實更加全球化成嘅事，真係 係啊！即世界盃，世界盃就已經變咗可以話每一隊波鬥少犯錯，或者叫做 做好細節位 冇。冇真正嘅魚腩部隊啦，就算係所謂熱門隊，可能都係贏經驗嘅啫。 咁啊 ，Gary， 我今屆世界盃睇到就係、是、其實有一個好領隊咧，即、就、係、是、對一隊球隊嚟講真係好緊要。 你又想講？ 梗係要啦，即係我喺 Facebook 都寫咗好多次嘅。 確實係好人，但唔係好領隊咯。 即係你話乜都好啦，你見到好似阿雲高爾啊，或者。 其他哥斯達黎加領隊啊，啲、我都唔記得曬咁多名啦。因為今屆真係好好多好嘅領隊，即係你睇到啲球隊真係一個領隊一個調動可以令到成場波崩潰曬嘅，但係又可以睇到一個領隊一個調動可以令到隊波反敗為勝嘅。其實今年係幾？可以睇到呢樣嘢咧， 睇過過往嗰幾屆世界盃，真係會係領隊嘅調動個作用比過往個嗰種力度大。 你見到今季好似個重要性係強好多。你見到上一屆世界盃其實個領隊永遠都行嗰套嘢嘅，唔會有任何變化嘅。你而家講翻好似今屆嘅世界盃冠軍德國啊，你見到路維，你見到初段佢擺喺個陣嗰陣時候，我哋個個都話：哇，咁樣點得啊？即係攞唔攞到冠軍嘅。但係佢最後喺去到淘汰賽有陣時候轉咗兩個位，咁就可以令到隊波平穩翻，一路帶到入決賽，贏埋個冠軍。 佢入人都係咁樣嘅，哇！真係一個前鋒，淨係得阿高盧斯。 係啊，即係我哋都驚嘅，但你竟然可以咁樣用得到，係咪先？即係領隊真係令呢個世界盃個重要性，啲國家隊嘅重要性真係好緊要啦。同埋我捧嗰隊英格蘭啦，即係我睇我捧咗英格蘭成差唔多20年啦。 哇，咁耐！ 你今年都你今年先22歲啫， 你兩歲開始睇啦， 你真係即係我開始九零年嗰屆開始睇， 一種倒退感覺啊！英格蘭 90年開始睇啦，跟住之後高峰又歐洲國家杯， 九六年嗰隊 啦，咁之後都跌。跌過下嘅前屆歐洲國家杯都冇入到決賽周，但係我冇諗過 2008年 啊，係啊，即係我冇諗過依隊英格蘭嚟到外界普遍認為黃金一代已經冇曬啦，即係碧咸嗰代冇曬啦， 咁 得翻謝拉特，冇諗過英格蘭會喺依個世界盃會三勝出局咯，即係第二場已經搞掂咗啦。其實我今季三場分組賽呢，其實我頭兩場呢我是沒看過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我剛剛去了旅行夾不到時間在本身看， 就是沒你支持， 但是我沒想過即 旅行已經玩完了， 沒想過玩完的嘛。 我幫你你說你沒看過，我幫你補句英格蘭，他是不是如果換了教練或者換了第二個會出事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學神的話，就算是即使 換回卡比魯，繼續卡比魯教 麥卡倫教， 即使最後都出事的話絕對不即使最後都出不到事的話都不會贏得分，都不会得分。 我看到这班波是个有个有个转接期，就是班僆仔又未够班，但是班老嘢呢真的老到跑不动， 班僆仔有潜质的。 咁你即最重要是第一点样继续用这两年时间的欧洲国家杯外围赛点吹翻 到英格兰。 其实你看回你阵呢就大家出咗嚟嘅，不过就是人嘅问题，我觉得永远都是人嘅问题。 始终都希望我捧嗰队英格兰会俾返啲好啲嘢睇。 呢个重点啱啦，就是我唔需要你冠军，你重要 系 俾个改变俾 你。就 是change咗，成日都讲change。 所以以前 咁啊 ，Kenny 咧， 两个 point 啦，主要就首先好似沙比咁睇，我谂要睇啲大趋势，就嗰个我谂系即系社会性嚟讲，就系好多人咧好未必中意睇波，但系今次嚟讲即系个社交嘅焦点嘅世界杯。譬如我啲旧同学或者旧朋友，譬如去咗美加，譬如去到啲譬如多伦多、温哥华或者三藩市啊、纽约嗰啲，因为世界杯即系开波嘅时候倾咗好多波，顺便即系睇波嘅时候又倾下波啊，倾下其他生活嘅环节，咁面上好似地球村，大家嘅联系系紧密咗。咁呢个就头先大家几位冇讲到嘅，咁就另外就我都想。真係想講翻阿根廷，都係要講翻，即係總之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啦。咁但係其實就係話咧，其實阿美斯咧去到決賽真係俾，即係佢唔同啊以前啊馬拉多納先咁樣，有布魯柴加華丹奴嘅幫佢，即係俾啲兄弟拖累，喺把握機會嘅能力嗰度，即係最後時間，最後個 九零年都個肯尼基啊， 係啦，即係跌咗一個好沉重一格。不過有一點值得反思就是、摩連奴喺 Yahoo 度講過，喺亞虎度講嘅就係咧，而家呢個世代咧係唔需要咧，即係佢咁講咧就係、是、一個世界盃去證。嘅冠軍獎牌證明一個球員嘅球王，可能係伊巴或者點，呢個其實值得深思。可能今日討論好多人唔同意，但係將來係點，我哋冇人知呢個世界，即係信息萬變咧，互聯網時代好多大元素。 是變咗。咁其實簡單講咧，其實對於阿根廷嚟講咧，我都有一啲係哭波喪情，有啲似係近嗰啲歷史角度。我其實就我講埋呢個 point 嘅啫，就係話咧，其實咧就話我睇咗三隊球隊，即係好似近嗰隻 one last chance， 就話佢係去攞一個大賽冠軍，係最後就係都係輸0-1。大家記唔記得2004年歐國杯葡萄牙對希臘？費高雷哥嗰陣時啦，雷哥斯達嗰陣時， 黃金一代， 係啦，就係爭少少， 加薪出道， 就係曾經係有機會在先，就把握唔到。第二類我覺得好中意嘅，可能大家好少可能遺忘啫。2011年嘅亞洲杯，澳洲對日本嗰陣時，雖然話阿維多卡冇咗，但係卡希爾、基維爾都喺度啫。基維爾係差咗一兩個機會，結果就係人哋李宗盛即係 攞咗鍋你啊， 係啦，鍋你就入咗。2014年就係啦，阿根廷又係遇到啦嗰啲帕拉斯奧啊，嗰啲咁嘅希古恩啊，都唔知做乜嘅，即係又係先有機會， 係 啦，冇錯啦。即係我就攞佢哋啲三隊波有個歷史嘅咁。脈絡就係大家都係 last chance 把握唔到，易搞到咁。咁其實啲係我個人嘅睇法。當然我都好即係好衷心祝賀，即係德國戰車最終即係守得雲開就攞到冠軍啦。 即係你唔講帕拉斯，我哋都遺忘咗呢個球員。 四年佢咩人咧？呢個就算唔係三字頭， 呢個完全唔可以不理 再用 睇啊！直情啊！ 咁到最後即係大家講咗好多話，今屆世界盃一啲戰術上啊， 大家都要講個祝 賀。好，你講先啦。 捉軍裝，即係捉軍咯。我同你一齊做之前做啦。其實你覺唔覺我哋今次做完嘅世界盃有啲利我六十四場波咧，我好似大概有四場。 唔係，嗱，我就係想賴，我就想有少少想講呢樣就係、是，即係今屆其實世界盃，你見到巴西踢咧，其實全部都係朝頭早啊，啲12:00、4:00啊、3:00、6:00嗰啲。其實真係 好， 我覺得係喂，真係睇到而家網上電台，你即係買 radio 話一齊熱血世界盃一齊搞咧，朝頭早你見到個個人凌晨3-4點喺度睇波，度講個每個 post 講討論區咧係成600多個 post。好多人回應，大家係唔使瞓覺嘅，真係我係。 我想多謝啲球，我都多謝啲球迷。 係啊，絕對要。 我 online 有一集，同埋我做足軍幹好啦。我開頭唔預就係冇過千噶嘛，咁你之後大家要翻工或者夜晚瞓定覺去睇波噶嘛。我哋朝頭早都有千幾人。 唔瞓咯，我真係開頭早都諗緊話喂大家12點睇可能睇3-4場波，睇3場波，睇完都攰啦，不如瞓一陣，翻工或者直接瞓覺算啦。仲有人6點幾聽我哋，7點幾聽我哋做 live 喺度講一齊，又喺度留下言啊咁樣，其實真係好支持，即系大家系全程投入晒世界杯嘅，啲时间其实乱晒。但我近排自己可能过完呢一个世界杯就更加呢一排咧，我自己觉得即系巴西世界杯对我影响好大咧，真系作息唔同咗。我呢排系即系 早睡早起， 我12點瞓觉，跟住5點幾6點就醒到。 我对上三晚都10點幾上咗床瞓， 即系攰攰地咁， 都未翻得嚟。 又真系睇64場，睇成差唔多成60場，即系嗰嚟唔知。定係英格蘭早出局咧？ 我唔係，唔係你話我睇咗咁多，即係由90年開始睇咧，即係細細個開始睇咧，其實。今年世界 補句細細個啊，繼續 係啦，即係頭先已經講話捧英格蘭捧20年啦，大佬啲重點啊，真係。因為你話咧，今年世界盃其實我係咁多屆係睇最多， 真係睇得最多， 都係睇最多。 我諗應該64場，應該睇咗60場噶啦。 咁我又冇咁誇嘅，睇咗40零啦，真係。 我諗 其實開始嚟啊，睇下。 我諗係咁多年嚟最多人陪我一齊睇咯，即係大家你臨尾決賽又一齊有直播啦。 我喺屋企陪你哋。 喺 Facebook 睇住你啊！ 你知道係發達 基本上一扎人睇波喺 Facebook。 我甚至乎見到，我甚至乎見到而家你話出面咧，好多頭先 Candy 講過話，而家好多人投入咗世界盃。我見到好多甚至乎大家覺得女仔係唔識睇波，但我見到好多女仔可能識得好多球員咧，咩巴神、尼馬、梅拿， 佢哋識唔係就係 唔係淨係靚仔 㗎？係啊， 梅拿都識㗎而家。 同埋有都話都應該原來真係 Facebook 咧。 係啊，真係 大群，我以前大球場有群組嗰陣時，大家傾偈嗰陣時，幾十人咁講㗎嘛，我都。上屆都冇呢味嘢㗎， 即係氣氛咧。我覺得而家網絡互聯網嘅嘢真係 講嗰個 交友網站啦，真係好發達咯。大家喺邊度邊個國家都可以溝通得到啊，咁樣。聚埋一齊啊，講嗰場波啊，咁 其實真係要氣氛啊，所以我有時間都抽出去，我都跟天日佢班兜埋去睇波咧，係種氣氛，我都同天日講，喺個mon前邊，夜晚又唔敢叫， 佢就嚟抌曬啲英格蘭波衫噶啦， 發大炮啊！啲人真 夜晚望住個mon又唔敢叫啊！你知凌晨三，你知凌晨時間啦，爸媽瞓咗覺，喺度叫啊，大鑊啫！哇，咁又咁就冇人噶嘛，咁咪夜晚出嚟睇波。 盡情叫啊！咁啊，成扎喺度咁先 睇跟天睇波，做德國球迷啦， 唔一齊啊得噶。唔係你哋又嗱好老實，你哋又唔組團喎？你組團我唔會跟大家一齊。 組團睇 唔係個個 組團支持曼聯一齊，你過嚟我哋支持你。我借件衫俾你著。 個個字咁就係大佬仲走出去啊！ 真係翻工冇辦法。 唔係真係有一份， 所以歐聯嗰時我約你出嚟睇。 有一份都有屋企瞓。 我有出啊！ 我哋有份 㗎嘛？嚟緊我相信即係世界盃過後咧，其實已經冇乜機會休息㗎啦。嚟緊熱身賽啦。跟住都會好多聯賽啊、歐聯啊等等一路踢落去，所以我哋一路 即係歐聯啊，你哋 繼續 咁都要留意其他球隊㗎。 呢啲真 係咁，我哋做節目嘅，咁梗係大圍㗎嘛，可以淨係留意一隊㗎嘛， 係啦。嚟緊睇下曼聯、利物浦邊隊啊？ 啊，睇下你死啊，我死啊！真係今季真係 係應該都係第四名最死，我係 我諗 係啦，所以咪你死就我死咯。 對象係曼城，我死嘅啫。 曼城第四又冇咩所謂，我話知佢。 你話就算嚟香港波唔知電視有冇得播到，都可以喺 Facebook 一齊討論，咁啊即係繼續大家繼續支持熱血大球場個群組咧，就即係加入嚟一齊 check 啊，傾下偈啊，咁啊越搞越大咧，氣氛越嚟越好啦。咁嚟緊即係可能一路頂到呢、這個可能呢個杯頂到100年世界杯咧，都仲嘅 一百年 啦，我哋唔係2018年啊， 2018年， 咁今日都嚟到即係熱血世界杯嘅 終結篇啦， 即係回顧嚟到對一集啦。咁嚟緊下個禮拜都會繼續咧有一啲新嘅節目啊，或者好似之前咁嘅做翻賽前一啲分析啊，季嚟緊 下個禮拜。我唔知啊，我系你。 我都唔系，我哋就 唔知啊，我哋都唔知啊。有惊喜俾大家都唔知啊。 就睇下听日开会有啲咩新惊喜咯。我哋 有惊喜啊嘛，随时后面 可能继续下个礼拜捉君做 online 讲咩啊？讲热身赛啊？ 都得噶， 唔系我转会，我觉得任何时间都可以讲嘅。即系24小时，大家 mon 住我哋 Facebook 就一定 资讯发达， 系啦，即系支持 my radio 啦。 系 ，OK， 咁啊，今日嚟到咁上下啦，超晒时啊，都过咗成半个钟。 梗系要咯，终结篇嘅要长啲噶嘛。 一齊諗乜嘢啊？耶！